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即系一条一条咁样嘅吓，方形嘅长方形嘅咁转来转去咁样，我咪讲过啊，我话死啦，你嗰度转来转去，第一就咁利，随时界选手；第二咧咁样转来转去嘅时期咧，根本咧系啊，又会选去又会出声啦，系嘛？同埋你咁样一转嘅时期，等于一把好锋利嘅铰剪，一个唔觉意咧又剪断电线啊，或者你摆喺手喺度咧，就手都冇埋。係嘛？其實係一個好好荒唐嘅設計嚟嘅。咁但係咧，我即係我發覺原來有好多朋友就唔同意嘅。嚇咁啊，唔係啊，佢話呢種設計有佢嘅道理嘅咁樣。咁我亦都批評過就話呢個咁嘅機械人而家即係未來啲咁先進，佢竟然喺心口嗰度咧有兩個即係熒光幕。嚇、上面就打啲字出嚟，我話使唔使啊？即係要咁老土啊？咁 啲網友同唔同意咧？ 咁我個朋友咧 ，Pegasus 佢又唔同意喎，佢又話佢話撐喎，佢話唔係㗎，有時咧，即係如果你電腦咧就去到咁先進嘅時期咧，有啲 diagnostics 啊，即係我哋要去睇下佢係咪有問題啊，檢查下佢啊，咁嘅時期咧係需要有喎，咁啊 mon 咧等你即時睇到啊，即時修正都好㗎，咁啊，咁我就投曬行啦，老實講，因為我 修正又未去到， 我就唔係 IT 人啦，嚇、我就話會唔會未來嘅機械人要喺心口整住個電腦，因為即係屏幕。嚇、咁我真係唔知啦。 我覺得有啲牽強。 你都覺得有牽強啦、我覺得有牽強啦，係嘛？咁仲有咧，當然佢後面有兩個解釋咧，咁啊當然係比較即係、我覺得合理啦。亦都有得拗嘅。咁佢就話：你睇下，你話係黑碑石咩？但係黑碑石咧有一個好獨特嘅地方。當時我睇小説咧，我就嘆為觀止啦。當然嚇，就係點咧？原來個黑碑石咧，佢個比咧係1:4:9嘅。 哦。 即係佢個厚度就一。佢個闊度咧、就係四。佢高度咧。就是九，咁1:4:9 就是立方， 系啊，平方啫， 平方 立方，就是自然数嘅平方嘅比例，一二三就是自然数啦 ，natural number 啦，佢个平方咪就系一嘅平方就系一，二嘅平方就系四，三嘅平方就系九，所以就1:4:9嘛，所以阿克拉克当时作呢样嘢咧，佢梗系谂我度过啦，就话呢个一出嚟就知道一定系高等智慧。所創造㗎啦，咁樣樣，所以東非出現嘅，同埋喺月球表面出現嘅，同埋喺即係土星後嚟變木星，嗰、那個都係1:4:9噶嘛。咁好明顯咧，喺電影入面呢個機械人咧就唔係1:4:9，因為如果1:4:9咧，其實仲薄好多嘅。佢呢個就肥咗啦，厚咗啦嚇。呢、個第一點。佢第二當然佢係咩啦？佢話唔係黑色喎，啊 admin 答嘅，唔係我答。佢話因為原本應該係黑色黑掹掹噶嘛咁。咁但係好笑嘅，嗰、那個網友唔憤氣嘅。他說如果電影的表達手法是如此點對點色、那麼這個想像空間及藝術成分就大大減少了，是不是？所以他呢仍然堅持呢，其實可能呢都應該是向2001致敬的，因為他說嘛，他說、這個電影不論意念和內容都很前瞻，偏偏出場率頗高的機械人造型呢就笨拙兼且欠實用性的長方體，這方面這個網友就支持我，佢話那不是很奇怪嗎？所以我想那是別有用心的咁、所以佢有都有佢嘅道理。咁我哋唔知啊，要問翻導演。咁我哋冇辦法問導演啦，好有趣啊！咁啊呢度啦，我又嘗試回答有幾條問題啦。咁啊呢個網友咁講，佢話有少少嘢想問下博士。佢話 freeze cloud 是否可能會出現？你記唔記得佢一開頭去到嗰個星球咧？佢話呢啲叫 freeze cloud 嘛，凍雲啊咁樣啊。咁其實我就話俾大家聽咧，呢啲 freeze cloud 咧喺地球上面都有。其實地球上面個雲咧係稍微低層嘅雲咧，就係我哋叫 water cloud。但其實當你去到好高嘅時期，尤其是我哋夏天咧，有時你睇一啲嘅積雲啊，嗰啲積雲就即係好高好高嘅時期咧，個頂部咧，其實你會發覺咧，就好似啲棉絮咁樣樣噶啦，開始嚇、散嘅，下面咧就一團一團啦，好靚噶啦，即係如果即係夏天嗰啲雲，但係上到好頂好高嘅時期，即係甚至有時可能係有下面有驟雨或者雷暴啦嚇，咁、但係個頂嗰部分咧，其實佢就係、是。已經好似棉水咁樣，有啲喺路咁得，因為高層但係都好大風啊，咁就吹到散咗咁。其實嗰啲嘢係冰嚟嘅，所以咧確實咧係可以有 ice crystal， 即係 cloud 咧可以係 made from water droplet， 即係好細微好細微嘅水滴，亦都可以係好細微好細微嘅冰晶。但係咧，其實無論係水滴亦或冰晶，佢嘅密度，你話高嘅空氣定低嘅空氣啊？ 咁啊，應該。 高過空氣， 梗係高過啦，係嘛？無論水滴因為冰晶，有乜可能會低過空氣啊？所以理論上嚟講咧，佢係一定跌落嚟嘅。但點解佢唔跌落嚟咧？呢、這個就係我好幾十年前寫過一篇科普嘅短文， 嗯、 就係叫做《天上的雲為什麼不掉下來》。咁、 嗯、 我提出好多個答案，咁但係都係錯嘅。咁當然我最後先提出一個啱嘅啦。個啱嘅冇好簡單，就係因為個氣流承托住咯。 嗯， 而且唔好忘記，一嚿雲咧，其實唔係一個不變嘅個體嚟嘅、 嗯。 其實你見到嗰嚿雲咧，你而家望一望嚿雲，耷低頭再望一望嗰嚿雲，已經唔同咗嗰個雲係不斷蒸發凝結、蒸發凝結，佢係一個動態噶嘛、 嗯， 動態噶嘛，係嘛？咁所以咧，你上面啲冰晶都係噶，有啲冰晶可能跌咗落嚟，有啲冰晶可能又揮發咗或者變咗水啊咁。咁但係有啲咧又會再形成，佢一個動態嘅。咁、但係你話既然有 ice cloud 有冰晶嘅雲，佢但係個氣入面嗰個 freeze cloud 咧、 嗯、 就好誇張啦。點解咧？你都可以考慮一下嘛。其實冰是重的空氣嘛，咁重的空氣呢，你如果是很小的冰晶，咁、 嗯、 就不斷有很強的上升氣流托住佢、 嗯 OK 啊、令到佢 有水蒸氣的空氣入面呢，去到邊度 就可能是形成是水滴，但去到嗰個環境好凍就即刻形成冰晶，咁呢、 嗯、 個係一個動態嘅對流呢，就可以形成一個雲啦、 嗯、 但個氣入面呢就淨睇落去係靜態㗎喎、哦嗯、一條條啲冰㗎喎、哦、喂佢點樣可以喺個半空啊，佢重成咁第一時間都、嗯跌咗落嚟啦，所以嗰個咁嘅 freeze cloud 咧，喺我眼中就完全唔科學嘅。 哦， 你除非你夾硬作個理由，就點樣可以承得住佢？ 嗯， 係嘛咁重嘅跌咗落嚟啦，好， 冇可能， 冇可能嘅。 嗯， 咁當然咧就係、是、有好多問題咧，就有問到佢話重力可以穿越時空，你有何看法？講真咧，咪就頭先我哋所講嘅嘢咧，咩叫重力穿越時空咧、 嗯？ 其實就頭先我哋所講嗰個橡皮膜嗰個問題，係、 嗯、 嘛？就係、是、咩叫穿越時空？就話、是、哦，原來咧你係可以將呢個時空扭曲，重力將個時空扭曲，咁到最後咧就形成一個 wormhole， 咁、 嗯、 得個 wormhole 啦，咁就係一個穿越時空咯，咁解啫，係嘛 ？OK， 就係咁解啫。好啦，咁樣咧。有一個好誇張啦，佢話你信唔信太陽神計劃係假嘅咁啊，咁我梗係唔信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造假嘅可能性係好好微嘅、 uh-huh. 即係以起碼美國嗰個資訊咁流通呢，即係起碼嗰陣時60年代啦，係、 嗯、 咪一早已經俾人踢爆咗啦，係咪、 okay. 好好艱難嘅。咁樣呢就係、是、但係當然有好多啦，就話去到嗰個水汪汪嘅星球嗰度啦，可能出現呢啲咁嘅超巨浪有冇可能啦咁樣樣。Uh-huh.咁我諗就唔係冇可能嘅，真係嘅、 嗯。 即係你喺唔同嘅場合底下，當然要計埋曬佢個表面嘅引力啊，佢、 嗯 啊究竟嗰個潮汐啊，其實佢嗰度講緊應該係一個潮汐力嚟嘅，唔係淨係個風引起嘅浪啊。你睇到唔係好大風㗎、 嗯， 即係喺到氣入面唔係。如果係我啲風都已經吹到佢哋散曬啦，佢其實係一個胎嚟嘅。咁、 嗯、 但係個胎而引起咁大嘅浪咧，唔係冇可能，即係話外面係好深水。 系 呢度就 好似 好淺水，咁好明顯啦。其實嗰度啊真係好好玩嘢嘅，淨係好似游泳池咁樣。嗰、架太空船落咗去咧，啱、啱去到膝頭哥或者大髀喎，都唔知咩嚟嘅。 即係可能喺海底嘅喜馬拉雅山。 即係，但係個問題仲有喎，就算係咁，即係除非係一個好好平滑嘅沙灘啦，嗰度係一個沙灘嚟嘅，啲、水啱去到膝頭哥咁樣樣嚇，都好奇怪。咁但係咧，可能就係外面突然間嘣一聲就好深水。所以當個潮汐入嚟嘅時期咧、就由深水。去到淺水咧，啲水就一下子谷起上嚟，就成個咁樣嘅，好似山咁冚落嚟。咁理論上，我覺得係有可能嘅，呢即係呢種咁樣嘅巨浪係嘛？當然有講到咧，就話蟲洞甚至回到過去嚇、視覺即係五度空間。你佢話視覺上表現得好嗎？咁我都講過啦，上個禮拜、視覺上就梗係老作啦嚇、即係呢啲邊個可以諗得到啫？想像唔到嘅。咁你去到咧就都話好似嗰個荷蘭版馬加艾舍爾嗰啲咁樣嘅，即係完全係超越嘅我哋日常生活嘅空間嘅設計嚇、即係上面就變咗下面，左邊變咗右面咁倒轉曬嗰種咁樣嘅設計咧、但係佢全部就係個書房啊，一棟棟書一棟棟書咁樣樣啊。咁呢個就係、是、即係純粹戲劇性。就任佢作嘅啫，系嘛？咁但系咧就翻到去啦，就系话你呢个咁样喺所谓五度空间，你系咪真系影响到佢咧？嗱，你话睇到过去咧，有可能。 嗯、 记唔记得我上次讲过？你都好，我记得你都好印象深刻，就 系 话原来按照爱因斯坦嗰个所谓时空观咧，基本上咧，任何嘢只要佢存在过咧，佢系永恒地存在嘅、 嗯。 某个意义上，因为我哋咧。存在喺三度空間，但原來我哋亦都係存在喺時間，而時間係第四度空間。咁所以我咪講過嘅嚇，就係呢只錶咧，其實唔係一隻錶，而係一隻錶形嘅香腸。 Jeffy 咧，亦都唔係你咁嘅樣嘅，其實啊，原來咧係一個呢個 Jeffy 型嘅香腸啊，我就一個即係 Eddie 型嘅香腸啊嘛，就係、是、香腸。當然呢條香腸好得意嘅，一出世嘅時期就一個受精卵啦，係嘛個受精卵越嚟越大，就變咗我而家咁大啦。咁然後後嚟灰飛煙滅，咁就咩可能火化啦第時嚇。咁、但係咧，原來係個香腸型嘅，因為如果你計埋第四度空間，咁原來所有都嘢都係香腸嘅話咧。咁呢條香腸就已經包括咗佢嘅過去、現在、未來㗎啦嘛。 嗯。 咁但係呢個係四度空間㗎嘛。 係。 但係個意思就話、是，如果你能夠去到第五度空間，咁、所有香腸都係一目了然咯。 嗯。 係嘛？咁、所有香腸，即係你中意食邊條就邊條啦。咁、換句話講，其實對於第五度空間嘅人咧，過去、現在、將來，佢都係一覽無遺嘅。因為時間已經係變成一個第四度空間咁樣樣咁、所以從咁嘅角度睇咧，佢臨尾個男主角。去到第五度空間，佢可以睇翻過去咧，咁係符合第五度空間嘅定義嘅，係嘛？即係你可以睇翻個香腸啊嚇。咁、但係個問題，你睇到同埋你能夠影響到，係兩回事啊嘛。 哦， 係嘛？即係咪即係話你睇到就等於你影響到咧？咁呢個就好爭議性啦，即係牽涉 一開始講過 就因果律嘅 悖論題， 就個悖論問題啦。咁、當然呢個悖論問題咧就好有趣嘅。其實咧有一個講法。這個呢就我未必有時間好詳細講，就是說我們有些人呢就說原來時間旅行呢、本身呢就是一個所謂閉合的時間的一個回路，就是說其實是不會有矛盾的，什麼矛盾都沒有的、因為原來我們整個現實呢、是已經包含了、無數的未來對呢啲過去嘅干擾、原來已經包曬㗎喇，所以呢你以為干擾係改變咗歷史，唔係、其實因為嗰個歷史就係需要你干擾先、變成咁嘅。嗱、呢、這個意念其實好精彩㗎喎、其實有幾個嘅科幻故事呢好耐以前呢都有過咁樣樣嘅。其實阿西莫夫寫過一個短故仔喺個早期，佢就話一個人就透過時間嘅旅程就返到古希臘，咁古希臘呢就原來呢我哋而家睇返上嚟點解古希臘咁勁嘅呢，即係好多嘅知識呢完全係超越當時嘅人嘅。原來就係呢個人一個科學家或者一個大學生，佢就帶咗啲咩嘅課本，物理學啊、化學嘅課本啊咁樣。咁就返到去就發覺呢，原來古希臘嗰啲人呢就唔係歷史記載嗰啲呢咁聰明嘅，原來一隻豬咁啊，即係唔好誇張下、就話其實乜都唔識嘅。咁我忍唔住呢就話就俾啲書佢睇，然後話俾佢聽其實咁嘅。於是啲希臘人知道咗咯。知道咗，原來就係所以我哋今天知道古希臘咁勁，原來就係嗰個干擾造成嘅。 哦，唔記得 咗。就係咁樣樣嘛。咁所以即係原來我哋而家睇嘅歷史已經包含曬所有嘅時間旅行嘅干擾㗎啦，咁樣。 咁樣啊 ，OK 嘅。 咁又好有趣喎，呢個概念又好有趣喎。 都冇得去反駁。 冇得反駁啊！呢樣嘢冇得反駁。咁當然，但係另一個睇法咧，就係所謂叫做多元世界、多元宇宙啦，冇錯啦，叫 many worlds。interpretation、不過呢因為時間就唔剩翻幾多咧，我諗都要講多一下嚇，剩翻兩分鐘啦嚇，邊度啊？我反而咧想講一樣嘢啦，我覺得 Jeffy 你批評得非常之好啊，就係點咧？就係、你記唔記得你同我指出咧，就話哇點解人類勁到咧可以設計一隻飛船咧，去到個星球咧，噗一聲就可以入太空， 係 咪啊？喂，真係嘅，因為如果按照我哋。睇嗰套電影， 因為 人類都已經嗰個文明倒退咁滯啦， 係 咪啊？咁你而家夾硬好辛苦咁做個太空船去土星，佢都只能夠去到土星㗎嘛。 冇錯。 咁但係咧，佢竟然嗰隻嘅登陸艇嗰隻梭子船啦，個 shuttle 啦，係咪？係能夠呢係隨時降落，佢降落咗兩個星球啦，一個水汪汪，一個就係冰封星球嘛。但佢可以呢就咁降落， 自由， 然後自由就咁樣返入軌道， 即刻喺個海面度即刻飛出去。 係啊，飛出返去軌道。哇！呢個係完全超乎我哋而家嘅科技啦，肯定。即係我哋今天嘅科技呢係做唔到咁勁嘅，即係隨時咁樣。咁當然呢個港股唔好博股啦，即係呢個呢我哋而家嘅 Space Shuttle，你知我哋太空穿梭機發射咧，咪好誇張嘅，垂直，然後黐住一個大嘅火箭筒，然後兩面有兩個固體燃料，中間一個液體燃料，然後上去嘅時期仲要一節一節分離，先入到太空噶嘛。我哋嘅太空穿梭機，雖然佢降落嗰下就好似飛降落啦，但係佢發射係好艱難嘅，係嘛？但係而家就講到，哇個發射咧～ 就咁就卜一聲就好大空啦咁。咁呢個咧就真係太誇張，咁啊只能夠話港股唔好博股嚇。當時原來我哋咧喺呢方面都有好大嘅進展，可以令到嗰個嚇穿鑿機係隨時咁樣入到太空咁樣樣啦嚇。咁呢個可能亦都係唔係咁多觀眾會留意，但係啊 Jeffy 好嘢嚇。好咁啊，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似乎咧有。即係好幾點關於時間旅行嘅呢，我覺得仲值得探討嘅，或者我哋下禮拜呢就繼續講呢個話題，好嗎？ 嗯，拜拜。 好啦，拜拜。